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 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却变成了轻轻咳嗽。